外面有人找。 谁啊？ 就是那个在战场上救了我们的人。 P5067 惊得倒吸一口冷气，差点呛住自己。电话里，第一师师长声音传来。 哎，有人找你吗？ 对。谁啊？ 劫匪。 说着P5067 挂了电话，就急冲冲地往外走去。军营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士兵在围观。P5067 对这些士兵皱眉道： 都看什么热闹呢？赶紧散了。 哎，别散啊，正好找他们有事儿呢。 说话间， P5067 已经拨开人群，看到了正扛着 P5092 的任小素。P5067 承认，他看到这景象的时候脑子里懵了一下，这劫匪也是艺高人胆大，从第三师那边劫了人之后也不走，竟是又跑到第七师这边来了，也不怕被火种部队劫杀吗？不过 P5067 也明白，对方大概是猜到了己方的心思，知道没人会在这个时候为难他。 P5067 和颜悦色地说道： 啊，您来有何贵干啊？ 说话的时候，大家自动在脑子里把任小素肩上的 P5092 给打了马赛克，仿佛什么都看不到似的。 你忘了我之前说的话了吗？你第七师的士兵要对我说感谢啊。 P5067 承认自己脑子又蒙了一下，对面这货来到第七师竟然是专程让他们说感谢的，神经病啊，这什么脑回路，感谢有这么重要吗？能当饭吃啊？任小素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赶紧的吧，我这边还赶时间。 是这样，第七师的将士们大部分都已经去睡觉休整了，这时候再把他们喊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明天说不定将会有大战，这时候不让他们好好休息的话。 那就现在没有休息的来说吧。 啊，好的好的。 P5067 赶紧下令，让副官将人手都组织起来。然后过了十分钟后，他对任小素说道： 现在没有休息的士兵全部宰了，应到1091人，实到1091人，连炊事班的士兵都在这里了。 任小素有些惋惜，这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啊。要知道第七师可还剩下5000多名士兵呢，他可是奔着5000枚感谢币才回来的。 那就一个人说3声感谢吧。 说完，1000多名将士就站在任小素面前齐声道谢。第一次一轮就涨了1091枚，第二轮则是涨了500多枚，到了第三轮则只剩下200多枚了。不怪将士们心不成，实在是场面太过诡异了，没法心成。眼瞅着 P5092 还被任小素扛在肩上昏迷着，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以后等他醒来了知道这事儿，也不知道有没有勇气面对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任小素的感谢币一下子增加到了7000枚，他意兴索然地摆摆手： 行了，走了。 P5067 看着任小素离去的背影，忽然在想，这应该是要带 P5092 去西北了吧。其实火种内部对178要塞的认同度还是很高的，起码双方的使命都是守护，所以现在想想 P5092 能摆脱牢狱之灾去西北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而且相比于缺乏人情味的火种，178要塞或许是 P5092 更好的归宿。只是据说这少年是178要塞的少帅，这消息虽然不知道是从哪传出来的，但应该是真的。第七师师长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心里有点犯嘀咕，178要塞有这样的少帅真的没问题吗？这时又有一支监察部队赶来，他们看向 P5067 说道： 人呢？ P5067 坦然道： 走了。 你怎么能这样放他离开呢？他现在可是我火种通缉的重犯。 P5067 翻了个白眼： 那你去抓他呀， 他一个人能杀几千个蛮子，我倒是想留下他，我也得赶啊。 直到下午的时候 ,P5092 才慢慢转醒。他慢慢睁开眼睛，当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身处军营时，某一刻还有些恍惚，弄不清楚状况。然后他慢慢回忆起了一些事情，还有四个字在脑海中不断盘旋着。 你醒了？ P5092 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他缓缓转过头去，看向坐在一旁的任小素和杨小姐。 我这是在哪儿？发生什么了？ 我们在去大兴西北的路上。 对，就是这四个字。他刚才做梦的时候，这四个字就一直在脑海中回荡，挥之不去。 P5092 闭上了眼睛，想要重新苏醒一次，他总觉得自己还在梦里，还有一点点魔幻。然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场景一点没变，任小素的笑容也没有任何变化。 你看，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吗？要去大兴西北，你怎么忘记了？ 某一刻P5092 甚至感觉自己像是在经历某个恐怖片，自己要被某个连环杀人犯给拖入地下室什么的，对方语气中都透露着一股子变态的味道。 P5092 想了半天说道， 我什么时候说要去大兴西北了？ 我之前说早晚都是一家人的时候，你也没反驳呀。 我那是想让你加入火种，你说早晚都是一家人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打算加入火种了。 哦。 任小素这一刻才意识到，原来两个人聊的一直都不是一个事情啊。不过问题不大， 反正大兴西北就对了。 P5092 哭笑不得， 所以你真是幺七八幺塞的人，你怎么会跟着王室的医疗队伍去孔氏？ 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是去孔氏31号壁垒里救人的，结果刚打算走就被你截下来了。现在想想，这就是你跟西北的缘分啊。 我并不想去西北。 不，你想。去西北多好啊，去那儿就不会遇到你之前在火种遇到的烦心事了，也不会有人贪功冒进，也不会有人争名夺利，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争抢也没有用。 哪有这种地方，这世上从来都不存在名利的真空之地，只要有人就会有人争夺名利，一样的。我虽然不了解西北，但我了解人。 这话说的倒也没错，确实就算是西北也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不过你既然厌倦了这些，甚至连火种高级将领的职位都不要，那你可以去西北退居幕后啊，有什么问题我背锅就行了。 你到底想我去西北干什么？ 你之前干什么，以后就还干什么。我这里缺一个擅长打仗的人。 和谁打？ 这一刻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 P5092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78要塞的使命是守护，我们绝不会主动侵略任何人，这和你的理念有着高度的一致，只不过我们不会像你那样牺牲战友罢了。 不是我要牺牲他们，而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切都可以牺牲。如果战场之中还要保留妇人之人，那是要牺牲更多人的。 这时旁边的杨小锦终于说话了， 这也正是他需要你的原因。他不是个适合当指挥官的人，但你打算牺牲他的时候，他说不定能给你点惊喜。我感觉你俩合作应该还挺默契的。 P5092 和任小素一同默默地看向杨小锦，隔了半晌，任小素说道， 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你这么劝说之后我还是不愿意去呢，你会怎么处置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如果你这么劝说之后我还是不愿意去呢，你会怎么处置我？ 嘿，我压根就没想过这种可能性，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唉，那还跟我说这么多干嘛？ 以示尊重嘛，人家古人都有三顾茅庐什么的，我这不是效仿古人，表达对你的诚意吗？ 杨小锦瞥了任小素一眼，他俩之前就私下讨论过该如何让 P5092 去大兴西北，然后他提出三顾茅庐这个案例，说可以让任小素去效仿一下，用诚心感动 P5092。 结果任小素当时说的话可跟现在不一样。当时任小素说，三顾茅庐多麻烦，把茅庐给他烧了，他没地方住，不就只能大兴西北了吗？西北人都是这么干的。杨小锦那会儿半晌没吭声，他想的是，难怪大家都说西北是一群沙皮，可能就是这种事情干多了。而任小素能和西北那群人混得那么相亲相爱，也是因为彼此性格比较契合。 你既然已经离开火种了，那就还叫你的本名林寒怎么样，也象征着你的新的开始。 可是 P5092 却摇摇头， 我现在更喜欢 P5092 这个名字，还是叫我 P5092 吧。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忽然意识到对于他来说可能会觉得名字是编号有点不好，但对于 P5092 来说，这个编号象征着他过去为守护中原人类理想付出的所有青春汗水，也象征着他此生最大的荣耀。这个编号背后背负着无数的蛮子生命，是名字，也同样是功勋。 那就继续叫你 P5092 吧。 不知道为何，他反倒觉得自己还挺习惯叫对方编号的，仿佛不叫这个就感觉有些陌生了。大概 P5092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任小素，虽然他暂时同意去西北，但他的志向始终都是守护中原人类，不曾改变过。所以如果未来彼此的理念发生冲突，任小素想要争夺天下去掀起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 P5092 就会离开。不过任小素压根不在乎这个，他就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 对了，你现在对这场战争是个什么判断？火种能赢吗？这么多蛮子来到火种这里，王室那边必定没有留多少兵力，如果王室合围过来，是不是更有把握一些？ 没有那么简单。我之前也判断王室那边可能没多少蛮子，但现在我觉得我可能判断错了，这或许又是另一个陷阱。 另一个陷阱？这又从何说起？ 以前他有不懂的事情就会去书上寻找答案，可是书上的知识未必能将这世间的事情全都解释清楚。他去问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可那些人也未必愿意告诉他。现在有这么一个军事指挥专家在旁边，任小素觉得自己也可以好好补补课了。 我这边昨天晚上就得到消息，王室那边大牛山一线的蛮子全部消失了，王室也是一天前得知的。但是王室却没有向火种通报这个情况，不然的话火种也不会吃这个亏，肯定早有防备。 任小素沉默不语，他发现王室如今急迫地想要完成统一已经是有点不择手段了。一旦火种被蛮子牵制，到时候王室大可以坐山观虎斗，然后出来收拾残局。 P5092 拿树枝在黄土地上画了一幅简单的地图出来， 这是火种与王室北方战场的轮廓，双方相隔200多公里守望相助，虽然之前没商量过什么，但大牛山一线和长城一线就像是防御部署中的联动点一样。你看这里是二金川，一旦远征军团将所有兵力投入火种这边，那么王室部队便可以立马从二金川方向对远征军团进行包抄，到时候他们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打也没法打，走也走不掉。所以你看现在的局势对远征军团是非常不利的。 对啊， 但你和远征军团也交过手，你觉得他们像是这么没有远见的人吗？他们能用数万老人性命做诱饵来图谋一场战争的胜利，这样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置身于这么危险的境地中？所以他们一定有后手，我怀疑远征军团北方还有一支庞大的主力部队在等着王室驰援火种，这才是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真是这样，那未来还有好几场硬仗要打。可大家不都说北方环境恶劣吗？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人？ 远征军团与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举足南迁。我们算上庆氏、178要塞、王氏、孔氏、火种、周氏，兵力当然比他们多得多，甚至多好几倍。可我们不团结，这就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啊。 按照 P5092 的推测，整个北方族群的人数恐怕也只有中原的五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可他们成年汉子全都变成了军人，而且中原还团结不起来，这一战的胜负还很难说。 我们得去把这件事情告诉王氏，如果他们这条防线中计，然后导致崩溃，势必会让长城一线雪上加霜的。 可之前王氏也没及时告诉你们情况，你不恨他们吗？ 恨，但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切都得以赢得这场战争为前提，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那你还挺虚怀若谷的。 我的胸怀没你想象的那么大，不然也不至于厌恶权力之中的勾心斗角，只是我的理想始终都是守护中原人类的火种之存续。如果我不把这个消息告诉王氏，那就等于我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行吧。 任小素说着，便从空间里拿出一部卫星电话来拨了出去。 P5092 愣了一下， 你这电话从哪儿来的？又是拨给谁的？ 任小素没理他，电话接通后，对面传来平稳的声音： 我是王胜之。 P5092 表情渐渐变化，任小素则说道： 打电话没别的事情，31号壁垒那边事情搞定了，这次跟你说一下，我怀疑大牛山以北还有一支远征军团的主力部队，他们可能是要等你们驰援火种的时候偷袭，所以提醒你注意一下。 好的，感谢提醒，不过我们已经发现了那支部队，所以不会上他们当的。 你们怎么发现的？ 可王胜之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对任小素嘘寒问暖起来。对方寒暄一番后，任小素说道： 另外，希望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不要再出现情报不共享的情况了，我认为中原所有人都应该为这场战争而团结起来，你说对不对？ 电话对面沉默很久后说道： 好的，我答应你，挂掉电话我就让人将王氏这边关于远征军团的情报共享给火种。 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任小素瞥了 P5092 一眼，只见对方惊讶的表情溢于言表。 P5092 想不明白，怎么看起来任小素和王胜之的关系似乎非常好一样，就连任小素要求情报共享的事情王胜之都答应了。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让远征军团去消耗火种的力量，这恐怕是王氏统一中原的计划里非常重要的一环，怎么能为一个人而改变？不过任小素没有解释那么多，别问，问就是西北少帅的牌面。 总感觉王氏在这场战争中其实占了很多先机，这支远征军团主力应该藏匿得非常隐蔽才对，也不知道王氏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咱们接下来去哪？ 任小素拿出一张地图来。 我看希望传媒报纸上说西北的一支步兵旅来驰援中原，他们将在右玉山附近驻扎，这右玉山在大牛山的西边，看样子是要与王氏一起联合作战了，我们去和这支作战旅会合。 P5092 想了想， 一支步兵旅虽然人数已经众多，但这场战争规模之大已经不是一支步兵旅可以左右的了。 这意思其实说得非常明白，一支步兵旅而已，根本做不了什么呀。不过任小素没有解释那么多，这支步兵旅到底能做什么，那得打过才能知道。 而且我们要去右玉山和他们会合的话，这路径看样子是要横穿大牛山吧，那里可是主战场，要不绕道吧，这样比较保险。 没事，杀过去就行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洛城里，江旭在完成一篇稿件之后，便换上了一身休闲一些的西装。他在办公室里喊来一名副总编，将稿件交到对方的手中。 这篇稿件安排明早发出去。 第几版？ 希望传媒一共三位副总编，原本安排稿件是季一在做的，但现在季一去了前线，便由其他人来协助江旭完成。 第一版。 那位副总编在稿件上随意扫过，赫然发现稿件上出现王氏未共享情报导致火种损失惨重之类的字眼。再仔细看一眼，结果发现自家主编对王氏的谴责已然升级了。之前接到的消息是令人愤怒的，有人匿名送来情报说，王氏提前一天发现远征军团离开了大牛山，很明显这消失的部队会对火种造成威胁。然而王氏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告知火种，结果第二天就传来火种被远征军团伏击的消息，连续损失两支主力部队，还有第三师沦为没用的后勤序列，这都是非常不好的消息。虽然火种此次作战失败有自己贪功的原因，但如果王氏能早一天将远征军团消失的事情告知火种，那火种怎么可能误判局势？倒不是说王氏有这个共享情报的义务，可是王氏在面对外敌时还想让外敌消耗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态度太让人心寒。接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江旭都在亲手撰写稿件，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将他们所知道确定过的事情给公之于众，然后隔空喊话，希望王氏能在这场战争中团结起来。慢慢的，整个壁垒联盟都对王氏意见非常大，江旭作为一直以来的意见领袖之一，在社会上本就很有影响力。副总编说道， 总编，王氏有一队人来到了洛城，他们想要约你见面。 是什么人？ 是来交涉的吧？我查了一下领队的履历，是王氏负责外交的著名武官之一。 外交的就算了，无非就是想让希望传媒停止针对王氏的报道，不用管他们，你就回复他们说我要去清河大学教课，没时间。 可 副总编欲言又止，这年头真的不用顾虑财团的想法吗？江旭笑着对他说道， 放心，我扛得住。行了，我在清河大学还有课，先不说这些了。 说着，江旭便一路驱车前往清河大学，硬是将王氏的外交团队给晾在了一边。可是当他抵达清河大学的时候，那支王氏的团队竟然已经等在了学校门口。只见一名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对江旭笑道， 总编你好，我是王氏的王怀正。 各位看样子是非谈不可了。 嗯，总要见一面的。 此时学校门口的学生越聚越多，江旭本就是学校里有名望的人物，此时大家得知王氏在门口拦住了江旭，还有学生从学校里拎着铁棍跑出来，说是要保护江老师。江旭跟学生们挥挥手，示意大家不要这么激动，他看向王怀正， 不知王氏团队来洛城有何贵干？ 能否私下谈谈？我们尊重江先生的远见卓识与声望，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解释一下。 江旭摇摇头， 私下谈就算了，要谈就在这里谈吧。 王怀正慢慢扫过学生们的面孔，他心中有些无奈，毕竟他要谈的事情怎么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江旭拄着拐杖朝学校里走去， 回去吧，真相怎么可能因为谁而改变？真相就是真相，若王氏也为中原之团结而努力，希望传媒也会如实报道。 我去过61号壁垒，我报道人工智能的时候也非常客观，利弊都说得一清二楚。 但您这次对王氏的报道明显带了主观的看法。 江旭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王怀正望着江旭一瘸一拐的背影，等学生们渐渐散去之后，一名助手问道：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唉，回去吧。 不再尝试一下吗？ 对方故意让副总编告知我们行程，让我们来清河大学门口堵他，但这正合了他的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与王氏的人见面，本就是避嫌的举动，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不会回转了。 此时江旭正往学校里面走去，一名学生在他身旁忽然问道： 江老师，您会因为王氏而改变您的态度吗？他们毕竟是财团，这…… 江旭驻足而立，他再次说了之前的话： 真相会因为谁而改变吗？如果会，那他就不是真相了。 61号壁垒，那处并不是特别显眼的人工智能大厦，如果从远处看去，与其他的办公大楼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乘坐电梯一路下行，来到那充满科技感的技术研发中心，看着那些穿着防尘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便会莫名地感觉到这里的重要性。此时穿着蓝色防尘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将一条一条的数据载入服务器中，以便于零的计算与推演。传说灾变之前，全世界都已经可以联络互联网了，若是那个时候有人工智能，便不用如此麻烦的手动输入一些数据，完全可以让零自己去随意获取。在工作人员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什么墙是能够阻挡零入侵的。事实也证明过，零在突破墙这方面表现极其优秀。王胜之坐在轮椅上，亲自看着这些工作人员忙碌着。这时杨安京乘坐电梯来到下面，为他整理了一下膝盖上的毛毯。王胜之将一份文件递给杨安京： 灵已经找到庆氏一直藏匿的地方了。 杨安京接过文件看了一眼： 我去西南走一趟，清除掉这个之后，庆氏就没有依仗了。 王胜之平静地点点头： 嗯，那时候说不定他们就愿意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了。 王胜之曾去过西北，与张景林详谈过关于未来的计划，并坦然告知对方自己身患绝症的事情。在王胜之的计划里，他从来都没有打算自己去掌控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给他留下足够多的时间。但他需要一个可以掌控这个世界的人，一个与人工智能和平相处的人，一个愿意受到人工智能制衡的人。 真的要把权力交给别人？你觉得庆诊能接受你的条件？ 我只是要把立法权和司法权交给灵而已。但人类社会的主体仍然应该是人类，现在不过是特殊时期，所以灵做的事情会比较多。但有一天和平之后，灵就应该恢复他本来应该有的职责。 杨安京明白了，王胜之是为了让灵成为所有人头上悬着的那柄利剑，可以掌握完全公正公平的司法秩序。只要在这个前提下，他自己经历的遭遇以及其他千千万万人面对的不公就不会发生。至于其他的，在和平之后灵还是不接手比较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值吗？ 值。你知道吗，小静，那些我所憎恶的行为，恶劣的行为， 今日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几千年前那些手握权力的人就是这样欺辱他人并逃脱法网的，而今天依旧如此。人类真正的悲剧绝不是一个人经历了一万种不公，而是不知道多少人将同一种不公的遭遇经历了一万次却没有任何改变。 你觉得庆枕会答应你的条件吗？你去西南的时候也看到了，他态度非常坚决。 在离开西北后，王胜之眼见没法说服张景林，就要想再去西南见庆枕。他甚至没有带军队，如果那个时候庆枕想杀了他，那就太轻松了。可是还没等他们进入西南边境，就被庆氏的部队拒之门外，禁止他们进入。庆枕的态度坚决到竟是连半点谈的余地都没有。 以前他可能不愿意谈，但等他核试验基地没有了之后，可能就愿意了，因为他手上不再有筹码了。 林观测到核试验基地向宇宙发射了一枚火箭，原本我以为这是直接打击远征军的核弹，但后来发现并不是，那枚火箭直接进入了太空，而且处于林的观察视野之外。 林估测庆氏这次发射的是一颗卫星，应该是在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吧。可惜的是我们接手亲核卫星的时间有点晚，也不知道庆氏之前还做了什么。不过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今只要先摧毁掉庆枕手里最大的筹码就好。 此时研发中心也树立着一块黑色的屏幕，上面时不时便会出现一些人的具体资料，而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会将信息传递给秩序司，让秩序司去进行处理。这些人要么是些偷盗者，甚至可能是家暴的，事无巨细零都会要求秩序司处理。家暴在此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秩序司以往大多数时间以和稀泥为主，然而现在一旦发现就必须惩治。验伤之后，不管双方夫妻身份，一律以故意伤害罪进行判罚，而且还会罪加一等。罪加一等的理由就是连最亲近的人都伤害，那说明极其危险并具有反社会人格，只是不敢表现出来而已。别的不说，这一条倒是让人工智能受到了很多称赞。这段时间来秩序司抓了很多人，甚至连王氏子弟也照抓不误，俨然成了王氏里的东厂锦衣卫，仿佛皇权特许可以先斩后奏似的。一时间很多王氏财团的大人物都前所未有地敬重秩序司司长。要知道以前秩序司虽然也负责社会秩序安定，保护公共财产安全，惩治违法犯罪等等事情，但真要是王氏有人犯了事情，他们哪敢管呢？现在不一样了，秩序司仿佛一下子成了最具实权的部门，秩序司司长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然而还没等这位秩序司司长畅快几天，就被凌以酒后驾驶罪名拘留了15天，并开除公职，交纳了5000元的罚款。这大概就叫乐极生悲吧。秩序司司长站在这个平台之上，接受凌的指令去行使最大权力，久而久之竟渐渐以为自己才是权力的拥有者。王胜之得知这件事情后只是轻轻一笑，这便是凌的价值了。他的公平公正是绝对没有差别的，就算他王胜之犯法也一样需要接受惩罚。 王怀正那边传来消息，江旭的决心很坚定，一定还会继续针对王氏发布一些报道的。 王胜之沉默半晌，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可是现在连王氏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微词，组织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也认为王氏不该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他们很多人将王氏评价成为达到最终目标而不择手段的人，有人甚至说你的轮椅上都沾满了别人的鲜血。 哼，由他们说去吧，这对结果并不会有什么改变。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边一定有周氏的人在从中作梗，需要把他们找出来才行。 那江旭那边管不管了？ 香草还是留在洛城吧，你这边当务之急是解决庆氏的问题，至于其他的等以后再说。 突然间有工作人员在研发中心的那块黑色屏幕下面驻足，黑色的屏幕上开始不断有文字出现，那一行行字全都是江旭的生平履历。上一次黑色屏幕引起骚动时，还是因为出现了孔尔东的名字。可是上一次孔尔东出现的时候，黑色屏幕上光是列举孔尔东的罪状就多达数千字，而这一次灵没有陈述江旭任何罪状，仿佛就连灵也找不到江旭的任何犯罪记录。王胜之默然看向屏幕，认真地看着，他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却忽然有一丝犹豫。当江旭也出现在这个黑色屏幕上时，他也有点不明白自己所做的到底对不对了。杨安京静静地看着屏幕，直到那屏幕上只剩下江旭二字。很少有人知道王氏如今有一块黑色屏幕，出现在上面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被关押起来了。一般情况下，灵在这块屏幕上只体现两个功能，一个是维护内部治安，也就是所有他发现的囚犯间谍都会出现在屏幕上，然后由他来通知秩序司或者情报部门的人进行处理。灵会自己给他们打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或是年轻女性，又或是中年男性。很多接到电话的人虽然知道有人工智能的存在，但都以为给自己打电话的是活生生的人。至今为止，除了任小素以外，其他人确实没能辨认灵的身份。而任小素当时本身就心存警惕，很容易就往人工智能身上联想。所以客观来讲，灵是完全有能力通过图灵测试的。这块屏幕的另一个功能则是对于局势进行推演，并且告知王氏如果需要达成最终的统一目标，需要杀掉谁或者抓捕谁。当江旭的名字出现在这上面后，王胜之立刻让人再次跟所有工作人员签订了更加严格的保密协议。因为江旭身份太过特殊，如果让人知道这件事情，恐怕会遭惹不必要的非议。杨安京离开了61号壁垒，王胜之独自一人来到科技研发中心的最底层。他隔着玻璃看向地下河中的服务器群，服务器上的信号灯在黑暗的地下河中不断闪烁，就像是会呼吸的星光。这一层如今除了王胜之和杨安京已经没人能进来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转移到上面办公。王胜之看向这一层的那块黑色屏幕， 灵，我还有多少时间？ 那块黑色屏幕良久都没有反应，而王胜之就这么静静地等着。最终屏幕上出现一行字， 以当前身体状况和服药情况来看，你还有8个月的时间，但这是你正常休息的前提下，如果你继续高强度的工作，这个时间是无法确定的。 8个月吗？来不及了。 那屏幕沉默中就像是一个人也默默地躲在暗处黯然伤感一般。 灵，你已经觉醒了吗？我是说，你是否已经像一个人类一样拥有了喜怒哀乐？ 这一层空旷的空间忽然陷入了寂静，这种寂静导致这里显得更加孤独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抱歉，我尝试过感受人类的悲欢离合，但我对人类的喜怒哀乐无法感同身受。 王胜之笑了笑， 好吧，我明天再来看你。 说着他独自上了电梯。待到他离开之后，服务器闪烁的光芒开始激烈起来。没人知道王胜之到底希不希望灵拥有人类一般的情绪，也没人知道灵是否在说谎。很多人认为机器是不会说谎的， 但在此之前，人们并未见过有智慧的机器。远征军团忽然向长城一线发动猛烈进攻，一支远征军团的精锐士兵竟然忽然藏在河流之中，顺流直下30多公里后出现在长城后方。然后这支精锐竟试图在后方扰乱长城防线，这给火种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过好在火种提前有所准备，有 T5 提前带着特种部队将这支远征军团精锐给截杀在距离长城防线还有3公里的地方。 T5 所带的特种部队是突然出现的，以至于很多主力部队师团的长官都很意外。他们问 T5 为何提前预判到远征军团会选择这种方式偷袭，并且提前藏在了伏击点。结果 T5 说，这是 P5092 前几天申请的行动，具体他也不清楚，只负责执行。其余几名高级将领得知这个事情后都愣住了，明明 P5092 已经离开了这里，对方的策略仍然在防线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若 P5092 没有申请这个伏击截杀的计划，恐怕某个部队后方是要出大问题的。这一天远征军团的进攻格外凶猛，而且他们找准了长城一线上的薄弱环节，开始了猛烈的进攻。所谓的薄弱环节，就是指例如第三师与第六师这样突然失去部队支撑的地方，虽然在 P5092 离开的当天就立马有部队过来驻扎换防，可问题是这种对防线的陌生，而且摊薄了防御的防线，在正式作战后很容易被敌人找到漏洞。慢慢的，火种的火力越来越弱，远征军团似乎也察觉到火种物资匮乏的事情。在蛮子作战计划中，摧毁后方物资本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然他们也不会提前渗透大石山，在火种后方留下那么多兵力。现在看来，他们远征军团的战事应该成功了，不然按照他们的预想，远征军团应该遇到更猛烈的枪炮才对。一时间，远征军团决定对长城一线加快攻城节奏，并藏着他们最后的杀手锏，准备给火种一线予以致命一击。就在火种告急的时刻，王氏大牛山一线的部队忽然高调向火种长城方向进发，这次是以驰援火种为名义的。结果这支王氏主力部队刚刚离开大牛山半天时间，北方竟然再次出现远征军团的身影。他们是要趁着王氏主力部队驰援别人的时候，顺势将大牛山据为己有。一旦这个大牛山沦陷，那么王氏在南方便再无天险可守。然而那支高调离开的王氏部队不过是一支后勤人员组成的杂牌军罢了，其中甚至有刚刚来到前线两天的流民。而王氏真正的主力仍然在大牛山中，并将这支远征军团给全部拖在了山中。此时任小素正蹲在大牛山脉的一处山峰上，举着关把镜望向远处的战场。只见远征军团与王氏军团在大牛山里的战斗逐渐变得更加激烈。身旁的 P5092 冷静道， 虽然绕道会增加10天左右的行程，但你现在也看到战场里是个什么情况了。你知不知道如果这样横穿战场会有多危险？我估计你是知道的，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条路？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你就说我走的方向对不对吧。 对。 对就完事儿了。 任小素指着一处峡谷， 那里应该有蛮子在悄悄靠近，我们从那里穿过战场，顺便把那里的隐患给清除掉。 你是想亲眼看看王氏作战吧？ 不亲眼看看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真的认真打蛮子？我现在代表西北，未来还要带着一支步兵旅加入战场，我现在如果不看清楚，到时候几千人跟着我一起送命怎么办？ 虽然我说过指挥官也要有牺牲精神，但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该是指挥官来做的。 嗨，这不是顺路吗？ 任小素并没有像 P5092 想象的那样直接就奔着蛮子杀过去了，这让 P5092 放心了许多。说实话，他这个人向来比较谨慎， 所以如果任小素是那种粗线条的汉子，他会觉得和任小素没法配合， 毕竟双方的战术思想都不一样。不过现在看来，任小素虽然有很强硬可以刚正面的一面，但平时行事还是比较谨慎的。此时任小素已经带着杨小锦与 P5092 来到山下，原本 P5092 还想问任小素要不要帮忙来着，结果却看到任小素不知从何处掏出了几组 TNT 炸药了，紧接着便开始不停地往外掏 TNT 炸药。这一幕给 P5092 看得一愣一愣的。 你这 TNT 是从哪来的？ 哦，魔术，你有没有听过魔术？ 你当我傻吗？这能是魔术？这他妈是魔法。 嗨，差不多差不多。 如今收纳功能也不是什么致命的秘密了，而且 P5092 成了自己人，所以虽然不想直说，但也不打算瞒着，靠对方自己去悟吧。然而此时 P5092 看着那些 TNT 忽然说道， 等等，这不是火种的 TNT 吗？你什么时候摸走的？你为什么能进入弹药库？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然后将小黑板扔给了 P5092 说道， 这不是你给我的证件吗？你忘了？ P5092 看着手里的证件倒吸一口冷气，他要是知道任小素还会顺这么多 TNT 出来，他指定不能把黑证给任小素啊。这时候 P5092 问道， 你要把这些 TNT 埋起来当地雷用吗？ 他依稀记得任小素带着侦察连去森林里的时候用过这一招，然而任小素却摇摇头， 埋路上这一招我在长城北方森林里使用过一次，如果他们有人逃走就一定会注意路上的痕迹吧，而且这里是王室与远征军团的主战场，王室肯定在这里埋有地雷的，蛮子一定在地雷上吃过亏。 这下反倒让 P5092 更加奇怪了， 那你拿这些 TNT 干嘛？抱着冲上去搞自杀式袭击吗？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我的命比他们值钱多了，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耐心等着就好了，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P5092 看了旁边的杨小锦一眼，赫然发现对方已经靠在一块石头上准备补觉了，这姑娘甚至还将外套上的兜帽拉下来遮住了早晨的光线，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见识过对方的狙击能力，P5092 很清楚一名优秀的狙击手绝不会是一个偷懒的人，偷懒的人是做不成狙击手的。所以杨小锦是认为任小素完全可以应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吧。看样子对方很清楚任小素的能力上限在哪里，如果只是一小撮远征军团从这里渗透的话，任小素一个人就能搞定了。 P5092 看向任小素， 大牛山占地几万亩，可走的山路成千上万，你为什么会笃定对方从这里经过？ 任小素坐在一块石头上， 直觉，猎人的直觉。 你以前需要去打猎吗？ P5092 对猎人这个词汇其实挺陌生的，因为壁垒人出不去，流民能打猎的人又少，生物变异后就更少了，猎人这个职业几乎绝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